或者是太热门啊，或者是需要的这个知识体系太庞杂啊，比方说很多同学喜欢日本语教育， 嗯， 但是实际上日本语教育这个专业它对日语的要求太高， 嗯， 还要求有教育学的这个基础， 嗯， 它等于你同时 要，所以将来是要当日语老师， 它那个更像国内的对外汉语。 哦， 您想对外汉语是给外国人学的吗？ 嗯， 啊， 对其实他的教学上会有自己的一套体系， 对 跟教中国人的这个语文是两种的， 对 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，就是您说的这些专业是大家愿意去学的，或者很热门的，或者说实力很强的，那么在选择实际上选择的时候，可能还要考虑自身条件和自己的这个语言基础， 对， 做一个权衡。 你想出国读高中，你想出国读大学，你想越省钱越好，你想留在海外工作。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，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，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，祝你成功留学。 在读的这个咱们中国留学生在分布上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？ 是这样，就是我们说这个留学生，比方说有的时候找到我们同学说想去一个中国人少一点的学校，因为中国人到哪儿都太多了，他觉得这个没有留学环境，我说同学，这个除非你考个比较很特殊的排名不高的学校，否则基本不可能，因为前十五名前二十名的学校留学生比例基本都恒定在20%到29%，最高不过30%，最低呢可能是17%-18%这个样子，也就是说大家比例上差不太多，然后呢每个学校我们说的这前二十名啊，甚至可以范围可以再扩大一点都没问题，中国人的比例都是40%，中国人所占留学生的比例啊都是40%，那这个还真的是意外的很平均。 对，他招收国际生的比例，这些学校的这个给的这个额度大概就是这样了，所以中国留学生又占到这个学校国际生的40%。 对， 那所以到了哪个学校的话，中国学生都不会特别少， 就是都不会特别多，也都不会特别少。比方说学校本身人很多那你留学生这个团体肯定人也不少，学校本身规模很小，那反正比例也是这个样子的。 好，张老师，刚才您提到说专业选择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考虑将来毕业之后他的这个工作的情况哈。那在中国同学在日本毕业之后，大家留在日本进行一段时间的这个工作，他的这个签证政策和对于在当地找工作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呢？ 是这样，就是因为日本的这个就职周期很长，通常从你还有一年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就职活动。比方说你去读本科，那么从大三到大四的暑假开始，就会陆续有不同的企业开始开自己的招聘说明会，然后你的就职周期会持续这整整一年时间，然后如果是读研的话，因为日本的研是2年，那么从研二可能一整个研二都要拿来去考虑工作实习的事情，周期很长。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周期内你还没有决定，或者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，那么你可以申请递交说申请我想留下来找工作，但是我还没找到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毕业了，签证到期了，那么你可以直接向这个出入境管理局那边递交申请。那么申请一次呢，出入境管理局会给你半年时长的这个签证，这个就是 找工作签， 对，就是 可以这样说 对，它叫这个特殊资格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在这段时间里边呢，你也不能从事什么经营活动，但是你可以找工作一次不行，你可以再申请延长一次，再申请延长一次，就是说至多你还可以再延长一年，用于这个找工作，这个。就是可以申请这个签证的人呢，不仅包括说我们说读研的、读本科的，甚至一些专门学校，就换到国内是专科的、一些短期大学的，都可以。所以他那边是对这个放的非常的松的，不会对你的专业啊、学校、各方面有什么过多的限制。可能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在招人的单位那边，对于外国人和日本人太一视同仁了。 哦，是吗？ 对，像我在那边找工作的时候，我在最后一面是的小组讨论的时候，跟我一起参加小组讨论的就是五个日本人。就是五个日本人，他们用日语欺负我。那没事，我可以用英语欺负他们，这都没关系。但是太一视同仁了。